从进门厅开始呢，便铺上了红地毯了。当天呢，他跟秦锦城便会顺着红毯一路走到内部的舞台中间，而顾客却被分流到另一个大门，直接进入到商场内部，跟他们不冲突。商场四面都是对外的大门，绝技不会造成人流拥堵的情况，那多少人都接纳得下。而红毯两边摆着雷蒙预定的蓝色妖姬，舞台两边更是散着9999朵同样的花束。宗宇可真实在，雷蒙说要自己布置，他还真是半根手指头都没动。那一地修剪好的蓝色妖姬只是被简单的竖在一起，那是一点形状都没有。雷蒙扶额，已经想不到用什么词儿来骂邹瑜了，不过眼下骂他也不顶什么用，这些花也不会被骂两句就乖乖的自动成型啊。不过既然是想给秦锦城准备的惊喜，他还是打算自己动手。花茎上带着不少的细刺儿，虽然被花店的工作员适当的修剪过，但也不能保证每一根都修剪干净啊。等布置完现场，雷蒙的手指上已经被扎出了好几个小血洞了，好在没有刺留在皮肤内，只是有些微痛。雷蒙也没有在意，满意的看了布置好的现场一眼，再把当天要做的事情回忆了一遍，这心里啊，就越想越美。两天后，秦雷两家第一次合作的高端商城正式开业，四面大门大开，恭迎四方来客。不过其中的一道门被重重保安所围，没有入场券不得入内。知道商城布局的人解释 啊，那边有舞台，今天商场老板要来现场致辞，听说还有节目表演，不过要买票入内。 不对啊，没听说这回请了哪个明星到场啊，宣传页上也没提啊。 不是明星，是雷总跟秦总，就前段时间在网络上公开出柜的那二位。 哦，对对对，年轻有为的老板，听说啊，长得比模特还要帅，他们要跟大家见面，那可一定要去看看，买票买票。 雷蒙可没有预料到自己的这张脸这么值钱过。当初呢，他之所以要大家收费入场，本意是为了控制人流量，不想造成拥堵的状况，这没真想会卖出多少票的。不过他是低估了世俗大众的娱乐八卦本性，他们年轻有为，这乃第一大诱惑，谁不想亲眼见见这么大商城的老板长什么样子？他们呢公开出柜，本身就够八卦的，加上之前二位的照片在网络上曝光，堪比模特的长相跟身材，早就惹得大家伙蠢蠢欲动，想一睹真容了，这乃是第二大诱惑。所以邹瑜跟刘琴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，这些人啊，就算是奔着一个看热闹的心思，也得往里凑啊。这本来就是中高档的商城，来这里消费的人也不会在意那点入场门票。雷蒙当时也被震惊到了。 萧炎，萧炎呢？ 雷蒙透过监控设备扫过现场的时候，这突然就理解起萧炎的担心了。 肖哥去现场检查设备去了，我去给你叫。 邹瑜呢转身打算离开监控室，被雷蒙给拉住了。 算了，我自己过去。我制作的影片你们都设置好没？时间一到就给我放，明白吗？ 明白，肯定不带链子。 雷蒙得到保证，这才转身出门去找萧炎。萧炎站在舞台前，看着从门口处延伸过来的红毯出神，被雷蒙从身后一拍肩， 这应急反应下差点没把雷少爷给掀翻在舞台上。雷猛格挡开他的手，似笑非笑。 师父，你这是看什么呢？ 萧炎一瞧是雷猛，这收了自己一瞬间而爆发出来的狠力，是笑道， 我觉得你应该站在这个位置，手里捧着一束那花，深情款款的望着从红毯那头走过来的。 哎，超纲了啊，这是下个环节要考虑的事儿，现在还没到那个时机呢。不过你要是真想看的话，我肯定满足你。 雷蒙呢一脸炫耀的笑，被萧炎狠拍了一掌。 德行，恐怕得换个个吧，从红毯那端走过来的人会是你。 雷蒙也不介意萧炎的挤兑，笑着说， 是谁的没关系，总之是我俩没跑了，不过这回肯定是他从红毯那头走过来。 雷蒙笑得有点得意，还有点坏，像只阴谋得逞的狐狸。 哼，你就祈祷老大不翻脸吧。 萧炎对秦景城的表情很期待。 不会，现场情况怎么样？大屏幕上是不是可以播放我们的恋爱史了？等会儿我得跟他确认一下他什么时候到。 雷猛捏着手机走远了，萧炎在他后背翻了一个白眼，小声音的嘀咕， 谈个恋爱高调成他妈的这样，是欺负谁没？ 话头到这儿，萧炎抿着嘴又把话给咽回去，这心头的痛经不起回忆。这商议呢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，就抬手呢搂了萧炎的肩膀。 孤家寡人的被欺负了吧，要不跟我搭个伙。 萧炎回头看了一眼男人，那张英俊的脸上完全看不出丝毫的玩笑的痕迹，白衬衣下精悍的肌肉线条是若隐若现，黑色西裤呢穿在他那两条长腿上，就像是刚从 T 台秀场上下来似的。就这么个人，可实在不如他的小九可爱啊。认真说起来，商议啊跟小九是两个完全相反的类型。 搭伙是年老色衰日子没法过的人才想出来的馊主意，我一个憧憬美好爱情的年轻小伙实在对这个词儿提不起兴趣，你还是省省吧。 萧炎甩开他的手，刚往前走了一步，手腕又被人给扼住。 年老色衰说谁呢？啊， 谁认说谁呗。 其实这话呀可真够违心的，商议跟这四个字儿那是半点扯不上边。他虽然不如秦锦城那么张扬霸气，但走出去啊那也是频频让少男少女回头的典型啊。 哼，欠收拾。 商议手腕用尽，没有防备的男人便被他扣进怀里，侧身呢便半压在了舞台的边缘。依萧炎的身手，足以在商议发力的时候便挣开他的束缚，可是刚刚呢他就是没能挣开。一来呢商议的动作来得太突然，让本身思绪就有点不在线的萧炎没在第一时间注意到，二来呢商议接下来的举动太让萧炎意外了，以至于整个人都正愣当场。商议呢拉过萧炎后，半压在他身上的同时，低头直接在他唇上啃咬了一口。啊对，不是亲就是咬，还他喵的很用力。等萧炎意识到什么的时候，男人已经先一步的果断的退开了，半米的距离足以让萧炎失去所有的先机了。男人呢抬脚走，那拇指轻轻地从自己的唇瓣上勾过，似笑非笑地盯了萧炎一眼，然后转身走了。哎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？萧炎的第一反应啊不是冲上去追男人，而是四下看了一眼， 公开场合。舞台周围少不了工作人员，还有不远处打完电话回来的雷蒙。第二反应是，这男人就得打死。他怒气冲冲地朝着商议追过去。雷蒙是拿着手机狂笑不止。 嘿，师傅，你轻点儿，别伤了商先生，我还等他保护场地安全呢。 商议是什么来头，雷蒙不太清楚，但能被秦锦城钦点来负责这次安保的人，身手各方面肯定差不了。他跟萧炎，哎呀，这个谁吃亏呀？还不一定呢。